我故乡的大理湖边，天下最纯的泉水来自故乡的热水深泉，天下最美的风景就是站在大青山巅。希腊无论河边，牧歌响彻在白云蓝天，茫茫荒冈原林海一望无边。乌兰布统古战场，历史浮现在你我眼前，阿斯哈族的岩石描绘着可是可 站在大